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平台。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，拍美丽的风景，拍家人的笑脸。 这文明出游从你我做起。 波澜壮阔的史诗，音符交织的画卷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李斯特的匈牙利民歌主题幻想曲前奏曲，西贝柳斯的图翁内拉的天鹅忧郁圆舞曲芬兰颂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